岂有应太的所幸在此？唉， 开他一时马家帮大运娘娘分哪开儿呀，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银台要出家了，儿啊儿啊，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他啊。